上一次老模会上嘛爱上了任一个呀、 哎、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对， 都选的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啊、但愿这个年轻的人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我们扎麻花，学个、 行了、你呀、啊、你出去凉快凉快去吧，去吧， 我不热， 还不热呢， 怎么回事， 直说胡话， 那哪句 纺棉花， 行，纺棉花，行， 唱吗？ 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我们纺棉花，学文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呀、啊、做一对模范夫妻里成家呀。我觉得现在这个评剧艺术啊，不但女生唱腔好听、 啊、 男生唱腔也好听， 您给举个例子行吗？ 有这么一出传统评戏叫人面桃花， 有这么一出戏， 里边有个小生， 嗯， 柏林崔护， 是啊， 崔护有几句唱是很美的， 唱词是怎么写的呢？ 唱词这样， 您给念一念。 去年今日此门过， 嗯， 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站着， 嗯， 面似桃花发如墨，不雅如每天仙月里的嫦娥， 这词儿写得多美， 唱起来也好听， 怎么唱啊？ 一唱这味儿， 你给来一来， 听这小声啊，我领随后 啊。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那门前站着，面似桃花，她的发如墨，不雅如美天仙，月里嫦娥， 多好听。 为什么好听？ 为什么呢？ 曲子谱得好。 曲子 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哪七个音符？ 哆瑞咪发嗦拉西。 哦，这七个音符 你注意听的音符、 嗯、 去年今日拉哆嗦咪拉哆，多好听 啊！是好听， 曲子好。 哎，嗯，既然这音符这么好听，您要把它跟唱词结合在一块儿唱出来，不就更好听了吗？ 唱音符 啊， 能好听吗？ 这叫锦上添花呀！ 再试试， 来吧， 唱音符 啊！ 一唱这样， 您注意听。 去年今日此门过， 您听吧。 见一位咪拉嗦在门前嗦咪拉哆， 嗨，不是什么叫嗦咪拉哆啊？ 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 那听着是别扭， 京剧大家就更了解了， 那是我们的国粹啊。 分五个行当。 哪五个行当？ 生旦净末丑， 是这五行。 我觉得现在好多的传统京剧， 嗯， 不但唱腔好听，就连他们念白都非常好听。 您再给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京剧里的老生， 嗯， 和老生一哭又好看又好听， 什么样啊？ 一哭起来这样， 您给学一学。 哎，娘哦哦哦哦，这就哭了。 哦，这就算哭了。 干哭没眼泪。 怎么呢？ 拿着水袖挡着脸。 挡着。 娘啊， 行了，别哭了。 怎么？ 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 到这点啊， 嗯， 就该擦眼泪了。 嗯嗯， 那观众们看着多真实啊。 外行。 对了，我外行， 这演员画的都是油妆， 嗯， 尤其是眼眉眼睛这地方，这都是黑油彩， 嗯， 真擦， 嗯， 哭半截掏手绢，死乞白赖擦眼泪， 哎， 擦完你再瞧， 怎么样？ 变熊猫了， 对，看样还不能擦， 多难看呢， 是难看。 青衣一哭更好听了， 青衣什么样？ 一哭这样， 来来，嘿呀嘿，您瞧他这劲儿啊， 多美啊， 是美。 可是这种哭只能局限在舞台上， 那生活当中不行吗？ 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哭的。哎，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怎么呢？ 我们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艺术。 哦，生活当中也有艺术， 用处很广泛， 是吗？ 举一个简单例子。 什么事儿啊？ 你就拿我们的女同志哄小孩睡觉来说， 嗯， 这里就有声乐。 哄孩子睡觉还有声乐？ 有歌曲。 什么歌曲啊？ 摇篮曲。 哦，听过这曲子 啊。你看一般年轻的母亲， 嗯， 把小孩抱起来， 对， 要哄他睡觉了， 嗯， 随便哼哼这么几句，这就叫摇篮曲。 是啊， 这婴儿很自然的就入睡了。 您给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 好， 比如说我就是那年轻的妈妈， 嗯， 把小孩抱起来， 来吧， 睡觉啊，妈妈悠你睡觉啊。 您别说，她还真有这生活。 一看这小姑娘长得又天真又可爱， 嗯， 刚领到独生子女证， 你瞧， 呵，这妈妈心里这高兴， 那能不高兴吗？ 尤其现在这些年轻的母亲呢， 怎么了？ 给这小孩起名字非常好听， 那都叫什么名啊？ 啊，一般都叫什么玲玲 啊，有叫这名的， 多好啊！ 啊， 丽丽， 嗯， 佳佳， 多好听， 薇薇， 哎， 莎莎， 呵， 东东， 啊， 芳芳，萌萌， 行， 丹丹， 啊， 红红， 对， 曼丽， 有， 丽娜。都好， 是好听。 你说你给你儿子起那名字 叫什么？ 二狗子。 对，嗨，不，你老提我干嘛呀？ 这个女同志一看小姑娘长得这么可爱，心里非常高兴。 嗯， 睡觉，妈妈用你闭眼睛，闭上眼睛，妈妈给你唱几句摇篮曲，你就睡着了。 嗯 嗯，这就要唱了。 嗯，注意听， 小孩很自然就睡了。 来吧， 嗯，月儿明。